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467章，豆腐一听，显然佢系好唔中意，但系佢见到我同阿尊瑞坚持，佢亦都只能够勉强咁岌头嘅应承。佢话咧，干脆就将阿诗仙留俾我咧，万一有咩事都好照应啊。于是佢同阿诗仙讲：，喂，木头啊，你可唔可以跟住阿陈元得唔得啊？呢个啊，陈元、啊。诗仙啊，睇住佢，侧侧个头。豆腐就指住我，系咁重复咗几次。后尾就听到诗仙啊，切出咗几个字：唔好，陈元。我一听，我顶你个肺啊！我忽然之间觉得呢条死人诗仙平时啊牛牛斗斗，原来系扮嘢系嘛？但系佢而家咁一本正经拒绝，我一时之间啊激到话都讲唔出。呢阵时大家心情都唔好，于是我啊摆一摆手同阿豆腐讲：，唉，算啦算啦，唉，我已经系臭名远播啦，等佢跟住你亦都好，万一有啲咩事，佢嚟照顾你啊！大家商议完之后就重新整理装备，在这个期间欧阳轩一声都不出，看来他真的用沉默来表示对这个决定的不满。我当然没理他了，我一路执装备，一路叮嘱豆腐一些注意事情。大漠的环境比起其他地方呢就是有些复杂的，不要等他又是惹出什么事来。我一路讲，佢一路喺度撩下撩下嘅耳仔，讲：哎呀，烦唔烦啊？哎，平时又唔见你咁婆婆妈妈，咪搞到好似生离死别咁得唔得啫？哎呀，搞到我而家心都虚埋。跟住佢转移个话题，盯住冇几远嗰条大虫嘅尸体讲：啊，你讲呢个究竟系啲乜鬼嘢嚟噶啦？喺一边嗰个张文咧就接过个话讲：呢个嘢咧，我哋之前系见过嘅。但是可能你们没有留意啦。见过，我回忆了一下，这个入沙漠之后毒蝎子毒蛇这样见过，想不起见过什么这么巨大的古怪虫的。我不由得零零头，我问：啊，你是什么意思啊？张文推一推副眼镜，他又说：唉，你们不记得呢都不奇怪的。原来来的时候在宫殿里面，那一把黄金宝座上边咪有各样各种嘅古怪兽纹嘅，由于啊过于复杂，我哋其他几个人咧就睇一睇就算啦，重点就放喺咗嗰个呼去铎嘅身上。那个咁嘅黄金宝座当中就有呢一种咁嘅虫嘅嘢。由于张文咧一直对呢个方国文化就好感兴趣，所以观察得咧就比我哋其他人都更加仔细。对于我们所不关心的一些细节，他亦都能够体察入微。在当初他在那个宝座上边就看到有一条虫的造型，身下边分散了很多的条状物，造型就好像一个梭形的水母，还以为是那些什么水母之类呢。他心里边一直在想，这里上边为什么会有水母这样造型的东西呢？老话都有讲，沧海桑田，沧海可以变桑田，咁呢个腾格里大漠唔通追上去呢一片咁嘅草原山岭同埋大海水母係有关系？咁究竟係咩回事呢？佢亦都冇心諗，最初以为喺呢个上面嘅各种嘅奇怪嘢就好似呼去铎咁，係一种被神化咗嘅图腾，属于虚构出嚟嘅嘢。但是家下见到呢条咁鬼大嘅虫嘅全貌，佢即刻就肯定下嚟，嗰一个黄金宝座上边嘅水母就系眼前嘅呢一条大虫。我心里边暗暗吃惊，我讲：哇，嗰只嘢唔系被虚构出嚟嘅咩？唔通真系存在？张文啊，神情凝重咁拧下头，反问我： 你觉得会唔会有龙嘅存在呢？ 豆腐讲：咁啊，梗系有啦，我同我老陈都见过添啊。豆腐跟住就讲翻起我哋喺鬼王御龙墓嗰度同嗰一条大恶搞大战嘅场景。张文听完之后，佢反问一句： 那个是狡，不是真正的龙。我们汉人是以龙为祖，自称为龙的传人，但是呢，有哪个见过龙呢？我们是崇拜龙，崇拜了几千年，关于龙的传说、图案、文字、文化就真是数不胜数了。不过有哪个又真的见过呢？ 我就明白了张文的意思了，有些人是未见过的，并不一定说是不存在。而晓方是一个神权和皇权共存的古国，信奉萨满教，而萨满又是一个万物崇拜的宗教。通过之前的图腾柱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们的图腾是呼许铎，亦就是他们的主神。而其余围绕在图腾周围的好像那些的神明，但是不一定是属于晓方的主神。那些看似虚构的图腾，其实就好像龙咁，边个都话唔埋是真定是假。但是而家图腾里面的嘢显然就出现咗喺我哋嘅面前，而家俾张文一语咁点破咗佢嘅身份，仲系不由得等人吃咗一惊。家下豆腐就已经将个装备包就执拾好啦，佢系一夜将个包咧就掉咗落丝仙嘅背脊上边，扣上咗卡扣。当然佢要继续利用呢一个咁嘅移动运输机啦。佢又拍一拍手讲：，唉，反正都死咗，谂唔多冇用啊！我咧就系好奇呢样嘢，究竟系靠食乜嘢活落嚟嘅啫？你讲啊，个水里边又唔见有鱼有虾，唔冲咁多年啊，佢饮水大嘅咩？欧阳轩听完就唔服气咁啊，插咗句讲：， 你哋唔记得咗嗰啲自杀嘅种子啦咩？话唔埋。佢就系靠食嗰啲粽子长大嘅咧。 豆腐唔同意啊，佢话自己当时曾经用个探铲嚟拍过嗰啲粽子嘅，事实证明嗰啲都系软粽子。软粽子讲白咗就系鬼，即系空气，空气嘅点可以食噶？一路讨论一路咧，大家都决定落水。家下一耷低个头，脚下边就系黑蒙蒙嘅深渊。虽然知道下面是水，但是都是等人觉得有点恐惧的。水面现在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有成五六十米那么远。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怎够这个勇气跳下去啊？于是只能够搞了一条这样的铁棍，充当着的地钉，将绳索向下一钉，代入了黑暗深渊当中。豆腐就戴上了手套，当先就顺着绳索就落去了。我哋一共咧就抌咗两条绳，一行六个人顺住条绳就滑落去。事先就唔使我哋操心嘅，佢就好似生咗个吸盘咁，上上下下都好自如。我跟喺豆腐后边，两个人相距大概五六米咁啦。我估算住啲高度，睇嚟差唔多要入水啦。就喺呢阵时，豆腐突然之间发出一声嘅惊呼，跟住就系一大串嘅粗口。我即刻向下缩咗几米，发觉豆腐停咗喺个原地唔喐。我问：喂，咩回事啊？豆腐将自己嘅头灯嘅光线系调到最大，指一指下边讲：你睇下。我顺住佢目光一睇，我都忍唔住闹咗句：我顶！我总算知道豆腐而家点解咁激动啦，因为下边啲水啊干晒。在之前差啲浸死我哋嘅阴暗地下水，而家消失得个无影无踪，只剩得呢个湿立立嘅山壁。豆腐面都青晒咧，你知道咧，先前欧阳轩嘅心情唔好，佢啊仲喺度埋怨我哋，唉，多此一举作咩地钉子啊？反正下边都系水，直接跳落去咪得啦。好在大家都比较靠谱，冇理呢个欧阳轩嘅发泄啫。唔系嘅话，如果真系跳落嚟，咪全部变晒一碟碟嘅肉酱意粉。其余嘅人亦都发现咗呢个变异，惊讶就梗系唔使讲噶啦。特别系欧阳轩吓到面都白晒，额头上边啊全部都系冷汗。好在咧条绳啊够长，差唔多就可以抌到落地底。咁而家离嘅地面大概仲有两米到咧，跳落去亦都冇咩大碍嘅。而家大家都落到咗下边。觉得周围啊潮湿到不得了，个鼻哥里面啲空气都含有呢个水气嘅特别味道。张文啊真系好惊讶咁讲：，诶，点解啲地下水真系冇晒嘅？ 钻碎嘅沉思咁讲：呢、这个地方系一个天坑，之前嘅地下水肯定系从其他个通道涌入嚟嘅，而家八成都系退走咗咧。我觉得唔妥啊！我话离我同阿豆腐被袭击，再到我哋而家落嚟，都一个钟头都冇。咁多嘅水，就算系地下河回潮啊，亦都唔可能咁短时间里边抽干晒噶噃。如果按照呢个速度，咁系唔系意味住嗰个地下水同埋呢一个地方喺千百年嚟一直都系处于一种一时啊涨水，一时啊退潮咁嘅状态呢？如果真系咁，咁支撑住嗰一个石梯嘅大石柱，就算系再坚固啊，话埋都系水滴石穿噶嘛。咁多年啊，可能早就已经崩塌啦。咁到底系咩回事呢？未等我谂明白，豆腐突然间讲：，唉，冇鬼理佢啊，冇水咪仲好，一下子我哋唔使担心咁嘅乱流啊嗰啲嘢添。唉，我哋揸紧时间，快啲揾下嗰个大门喺边啊！咁而家呢下子嘅情况，豆腐同埋欧阳圈就唔使单独行动啦，大家就按照原先嘅计划方向，即刻就向住之前乱流嘅区域嘅行过去。不过呢个地方由于常年积水，所以呢裸露出嚟嘅地面就非常之湿滑，稍为一个唔注意就即刻跌个四脚朝天。喺呢个前进嘅过程当中，我哋时不时呢都会经过一啲打底嘅大石柱。行近咗睇，就可以睇到呢啲石柱系用一块一块灰色嘅大石砌起嚟嘅。喺2000多年前，想要完成咁样嘅工程，真系实在唔简单啊！喺呢个期间，偶然仲能够发现一啲地面嘅遗迹，大概系之前留低嘅一啲咁嘅灯台一类嘅嘢啦。而家就只系得翻几块残破咗嘅石头。按照万事通所描达嘅地图嘅场景嚟睇，嗰扇大门应该就开喺个山壁之上，门前有大嘅图腾柱嘅。咁按照之前乱流嘅方向嚟睇，我隐约系有一种唔系几好嘅感觉，心谂嗰个大门所在嘅位置同埋乱流被卷走嘅方向啊差唔多。咁系咪即系话嗰扇大门好可能已经喺地质运动或者喺地下水里边被破坏咗呢？我心里边就估计住呢次可能我哋真系无功而返啊！咁当然呢个只系我自己嘅猜测，我冇讲出嚟。黑暗当中，大家就用最快嘅速度向住呢个天坑嘅东南方而去啦。即使系咁走啊，足足都走咗十几分钟先行到头。豆腐呢一心就諗住快啲解决，快啲搞掂就返去，所以一直呢就冲喺最前头。呢阵时就听见佢喺度叫啦：哎，睇到啊，睇到啊，大门就喺嗰边。隐隐约约黑蒙蒙嘅山壁上边，一个黄色嘅嘢就显得好碍眼。再行前一段距离，嗰样嘢就越嚟越大啦，亦都越嚟越清楚，显然是一扇的黄金大门。豆腐就讲：哇，我顶你个肺啊！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黄金产量是不是这么鬼丰富的？